云梯会无双，今夜里泪似新雨湿衬起来时，是衣裳泪洒于河，河水涨，赶快淹没了龙尾，春水上冲枪怨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双咽喉，也传不到你的耳 旁。 秋分别，捎个信儿给胡双。 托你们秋分别，捎个信儿给王郎，给郎郎，告诉他心酸无恙，告诉他心酸无恙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说啊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